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7月20日的晚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文教组的节目《一剧之本》，咁啊，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剧本嘅。咁啊，有小弟冯杰啦，亦都有阿初啊黄晓初啦，同埋六姑何敏文嘅。 大家好。啦， 咁啊，喂，倾下偈先啦。我知道咧，阿初有玩开音乐噶噃。 啊，玩下啦。 系啊，好似玩得好出色下 我主要系俾音乐玩嘅，我唔系玩音乐嘅。 你咪由细到大都系嗰啲音乐人嚟噶？ 我系只不过系细细个，我好好彩，因为我学校音乐嘅资源几好嘅。咁啊，就学校有啲乐器摆喺度，冇人玩嗰啲啊，咁我就可以攞嚟玩嘅。 咁你玩好多下噶喎，应该。 咁我玩好多下。 即系玩开一样就会其他都。 细个贪玩啊嘛，嗰阵时觉得好得意啊嘛，咁咪攞嚟玩咯，咁就系咁样开。似嘅，咁啊到而家就主要系俾音乐玩咯，都系嗰句。 喂，其实我睇呢个戏咧，我真系好多嘢想问你啊！我想问下你，佢戏里面啦，我哋咦未讲我哋讲咩戏喎？不如讲一讲先。 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就系《鼓动真我》 啊， 系 啊， 咁啊讲打鼓啊， 系啊，亦都有其他译名嘅，有个叫做《爆裂鼓手》。 哇，好爆 裂的鼓手啊！ 进击的鼓手啲大佬啊，乜嘢翻译嚟噶？ 食个潮流啊嘛，大佬咁啊！ 喂，今日我即系轻轻讲咗佢里面啊，讲嗰个魔鬼教练咧，即系训练嗰个鼓手啦。我好想问下，其实你听唔听得出咧？佢中间会有一场系咪话佢快咗慢咗？系你系咪听得出嘅咧？即系我呢啲唔系好即系音乐唔系好得嘅人咧，我真系我就听唔到啦，唔知佢系咪真系。 其实系听得出嘅，都 真系 都几明显添。因为我谂咧，佢哋本身后期。做个录音或者系去做嘅时候，其实系专登做得明显咗噶，即系我谂佢原本想讲嘅系冇咁明显添啊，因为即系你谂下嗰啲描述唇系咁 top 嘅描述唇， 佢哋系真系识讲噶，系咪咧？ 即系应该系会知道，咁当然啦，都有嘅，因为我遇过唔少即系乐手咧系。琴晚啫嘛，我同几个乐手围埋一齐喺度录歌，录啲好简单嘅流行曲啫嘛。喂，有两句佢真系唱极都错拍子，真系唱极都错喎，好 experience 噶。但系真系咁噶，我遇唔少乐手有阵时就，哦，可能佢音准有问题嘅，哦，或者佢拍子有问题嘅。如果两样都好劲嗰啲咧，就真系已经系一流嘅，即系几典型嘅，即系音乐系两样嘢嘅啫，音准节奏。咁但系你两样是但死一样，你都死得噶已经。咁而喺个戏入边嗰几个位咧，佢有幾個真係 full band 嗰啲我聽唔到嘅，但係因為我真係識啲咁嘅人㗎，真係識啲咁嘅人，十幾件樂器喺度停。你 flat 咗，即系有嘅， 系 我遇过呢咁人嘅，但系系咯，我就当然唔系咁劲啦，我主要俾音乐玩嘅啫。 喺呢一套电影啦，呢套2014年嘅电影，咁我谂阿初都感触良多，有冇勾起到你哋即系学音乐啊，或者系学其他艺术嘅时候，遭受过呢啲咁嘅打击啊？喺你哋训练嘅时候，有一啲咁样嘅魔鬼嘅教练喺你哋身边啊？ 如果吓真系我玩乐器嗰个过程咧，我遇过有一个。老师真系魔鬼教练嚟嘅，即系俾啲我玩唔到嘅嘢我玩啊！即系哇，嗰份谱我一睇已经，喂点搞啊？大件事，即系嗰阵时仲要系咩咧？我要讲埋个背景先。个背景系我喺演艺学院读书，我系读戏剧学院噶嘛。我走去音乐学院度上人哋啲堂啊，然之后佢有其中一堂就系咩咧？就系、是、jazz ensemble， 就系全部人玩爵士乐。咁大部分嗰啲同学系受 classical 嘅训练噶嘛。突然间叫佢哋玩爵士乐，全部企晒喺度啊嘛。诶，咁我有样嘢叻啊，因为我唔系受classical 嘅训练嘅，咁我就你叫我即兴啊嗰啲我 OK 嘅。但系佢突然间俾啲好难嘅我咁。其他同我 classical 嗰啲咧，对份谱就哦，练两嘢都得嘅。我系练咗一两个礼拜，我先至啱啱玩到嗰啲咧，即系到最后仲要出 show 嗰啲，对我嚟讲实在太难啦嗰啲嘢。咁佢对我嗰个鞭策系对我后期个影响都几大嘅。 但 系佢 好定唔好咧？ 好，当然系佢系好 friendly 嘅，即系佢唔系话即系好似戏入边嗰个教练 咁啱咯。 系啊，但系佢个要求都高嘅，因为大佬啊，我哋出去表演系挂住演艺学院个名噶嘛，佢唔可以俾一个我理得你系咩 school 啊，人哋唔会知我系 drama school 定 music school 嘛，我都系同佢一齐出去表演噶嘛，所以就系 咁樣咯。嗰、那個係我喺音樂上遇過一個咁樣嘅老師。 係，我頭先其實都有同阿傑講啦，我話我哋其實喺演藝學院咧都有少少第一年，尤其是咧，我記得有啲老師都係話第一年咧就要打碎你嘅自尊先嘅。 哇！ 係啊，即係有呢樣係有咁樣講 啊。崩除打碎你， 要 一張凳就車埋嗰啲啊， 打散你先，跟住重新要塑造過你出嚟，係咁樣噶嘛。所以呢、這個概念咧都唔係太陌生嘅，應該同你講其實。 但我諗唔同嘅，因為咧，我喺度諗翻我學音樂嘅路程同埋學戲劇嘅路程咧，其實幾唔同嘅。學音樂嘅路程咧，因為其實學音樂有啲嘢咧就似學舞蹈嘅，你拉筋啦，拉筋啦，一字馬啦，你冇講咁多啦，你做到嗰樣嘢啦。喂，其實好多人以為啊，你學做戲係咪學喜怒哀樂啊？冇啲咁嘢噶，即係你喊啦，你一秒之內喊啦咁樣，即係唔係啲咁嘢啊嘛？學做戲，所以就冇一啲嘢係話一定要好 practical， 即 係 練到真 係 咧，哇出曬血嗰啲。 係啦，即係唔係呢個名，但係即係我喺度諗翻啦，喺個戲入邊咪見到佢有一場戲係打鼓打到隻手流曬血咁樣。我話俾你聽，我細個我真係試過打鼓打到隻手流血，我真係試過個嘴吹 sax 風吹到流血損， 係 當嗰樣嘢我自己好熱衷嘅時候。係 啊，我都完全明白。我咧即係冇你咁勁啊，但我都因為我學校以前咧都一定要每人要學一種樂器嘅，咁我都係學古箏嘅。咁咧係即係你啲指甲咧，其實係真係會痛，係真係會崩啊。 係啊，所以你話學嗰一啲咧都仲好啲，即係學一啲技術性。 係係技術性。 咁但係咧，你如果講學戲劇咧，我要提我喺美國嗰個教授，我極之崇拜佢，因為佢係到現時為止喺我導演路上影響我最大嘅一個老師。咁呢個老師咧，我好記得當年就係、是第一個學期啊，第一個學期咧完嘅時候咧，就我哋要每個導演系嘅同學咧有三個同學就要咧揀一啲戲咧去做一個選段，即係可能係十零分鐘嘅啫，做個選段咁就做。我好記得我先先後後我提過俾佢嘅劇本係提過我諗十零廿個，嗱講緊係一個禮拜之內嘅事，十零廿個，而到最後佢係全部唔 approve。到最後我再提一個劇本，唔好講係邊個劇本啦。跟住佢當時個反應，我而家真係中文嘅演繹就係咩咧？佢就係話呢啲咁嘅戲唔好做啦。你一生人做導演，你可以導到幾多個戲啊？點解要導呢咁嘅戲啊？唔該揾啲好啲嘅戲導啦。而嗰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劇本嚟噶。即你諗下嗰一下係當頭棒喝，佢就係講一句就係話：你一生人可以導到幾多個戲啊？五十個、六十個，頂多啦，一百個好頂盡啦。你聽講有幾多個導演導舞台劇可以導到一百個、二百個舞台劇？冇可能啊！你點解唔揾啲好啲嘢做下？當頭棒喝嗰、那個真係咁。而到最後呢個老師咧，佢嘅下場係咩咧？即係唔應該話佢嘅下場啊！我認真，我係好尊敬呢個老師。到最後佢喺幾年前咧，即係個傳聞，江湖傳聞就係咧。學校咧係建議佢退休，建議佢退休嘅原因係佢上堂嘅時候用張凳車個學生，就係導演系學生，佢已經係七十幾歲嘅老人家，但係佢上堂嘅時候攞張凳車個學生，即係我當時喺學校每一日就係面對呢個 professor， 佢係我直屬嘅 professor， 我係有一年時間長期跟住佢嘅，就係咁樣咯。 所以我都係完全相信係有呢一類嘅，係 啊，有啊，絕對有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所讲嘅劇本系《鼓动真我》啊，2014年嘅劇本啊，编剧同埋导演系 Diamond Treasure， 唔知点读啊，总之中文译名咧就系戴文查素列嘅。咁啊，呢一个系一个美国嘅电影啦，2014年嘅时候上映嘅。咁啊，佢都得到好多嘅奖项，得到当年嘅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影片提名，同埋最佳改编剧本。提名，仲赢咗三个奖项，分别是最佳男配角、最佳剪接同埋最佳混音嘅。咁啊，佢亦都喺好多其他嘅电影嘅颁奖礼啊等等，都好多好评，同埋好多嘅提名，同埋好多好多嘅最佳男配角嘅奖项都赢取咗。最佳男配角就系我哋头先都提过嘅嗰个 魔鬼教练。 咁啊，成个故事系点样咧？不如依家阿初即刻同我哋讲讲先。 咁啊，古仔就系讲呢个 Andrew 啦，个男主角嘅 Andrew。咁咧，佢就系好想即系打鼓啊，佢好想打得好好啊。 咁佢就亦都其實好叻仔㗎啦，就係入咗佢認為啦係全美國最好嘅音樂學院嗰度，咁學打鼓。咁我戲一開始就係佢一個人喺度練啊，基本上已經係練到好攰啊，即係同埋咧打鼓係一樣即係對個肌肉要求好高嘅嘢。其實我打鼓我知咩事啊，係即係你係會痛啊，淨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突然間咧就有個教授就推門入嚟咁樣，做乜停啊？我問你做乜停啊？咁佢繼續打啦，你做乜打翻？你做乜打翻先？咁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知咁啊，好啊，而家打個double time swing 啊，跟住就俾個字就double time swing， 即係swing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個就係 swing 啦。咁但係要 double 都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即係佢係指嗰個節奏你要再快一倍。咁正常人嘅肌肉係做唔到啊，你冇受過訓練係做唔到啊。咁佢當時就係打啦，咁佢亦都係其實唔係幾做到嘅。而嗰個教授就喺數咗幾下之後 ，Andrew 佢好聚精會神合埋喺度打嘅時候，個教授走咗， 閂門 bang， 走咗係。 跟住個教授走入嚟留了一件褛，咁啊走咗去，咁佢都唔知咩事，但系佢就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好紧要嘅人物啦，系咪？咁而呢个 Andrew 佢日常嘅生活就系咩咧？翻学啦，就练打鼓啦，就匿埋喺间房度打啦。咁平时乐队有操练，佢系跟操啦。咁佢跟操系做咩咧？佢系后备鼓手嚟嘅啫，坐喺后面，就前面有个正选嘅鼓手，系咪？ 帮佢揭谱， 咁佢就帮佢揭谱啊，同埋帮佢 tune 鼓啊，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要 tune 鼓啊，要 tune 鼓啊，咁啊，净系做呢啲嘢嘅啫。咁但係呢就有一日呢突然间呢嗰、那个好劲嗰个教授呢就喺佢哋乐队练嘢嘅时候呢就走入嚟就行过听到就推开门就叫个指挥行开望望份谱巴唔知26啦 upbeat 然之后入啦咁全部入玩咗个巴停淨係 win session, 停然之后淨係你停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哦我而家知道点解会咁唔得啦你系首席系嘛你唔该你彰显返你首席嗰个身价啦跟住打鼓咁停跟住换后备嚟停，搞错，跟住转身走咁啊！阿鼓手跟我走咁啊！嗰、那个正选嗰个谂住就跟佢走啦，点知啊佢话唔系你啊，后面嗰个啊，咁啊后面啊 Andrew 原本系即系后备嚟嘅啫嘛，我话吓咩事啊？点会拣咗？因为佢一路都话佢揾紧人嘛，其实第一场就话你知道我揾紧人噶嘛，系咪？咁啊，咁就跟咗佢走啦。咁啊，教授同佢讲，听朝六点正六 A.M. 啊，朝头早啊，喺度等我，唔好迟啊，咁啊。哇，劲啦！今次最劲嗰个教授睇中咗佢啦， 偷笑啦， 系啦，偷笑啦。然之后咁啊，有一个咁少少嘅枝节嘅，佢又走咗去去睇戏，好中意睇戏嘅咁啊。咁啊，其实就中意咗嗰个负责卖小食嗰个女仔，咁啊同爸爸去睇戏啦，咁啊讲下即系日常喺学校嘅生活点样啦，咁啊点知佢第二朝咧就唔知醒，一起身已经系六点零唔知零三定零四分啦，咁啊大镬，咁就即刻就跑翻学校啦，翻到去已经系唔知六点零几分啦，打开个排练室冇人喺度。咁佢就睇睇嗰个排练嗰、那个嗰、那个日程啦，日程就写九点 开始， 咁咪六点钟坐喺度，唔知做乜嘢，佢练又唔系，唔练又唔系，咁跟住咧八点五十分啊零分，啲人开始翻嚟啦，佢就坐咗喺个鼓度，咁啊又冇练嘢咁啦，跟住到最后九点正个钟，到最后一秒钟一指正九点钟，老师打开门就行入嚟，全部军队咁企起身。然之后就开始大家就玩啦、练习啦。咁练习就所有人都练到最后呢你竟然老师就叫个副手喂你试下啦。咁叫佢试就係话我唔紧要㗎咁佢又之前放 break 呢又同佢倾一阵偈㗎嘛。点啊你系咪屋企系音乐世家嚟㗎咁唔紧要啦你返入去咁你就 enjoy 下最紧要系开心咁玩音乐。 前半段练习嘅时候已经有一个插曲就系佢话有一个乐手系走音。 哦系啊 跟住就好恶咁样逐个 声歌出嚟。 咁搵嗰个人出嚟。 系啊。 最后搵到嗰个人出嚟啦。搵到有个人出嚟话你知唔知你走音。那个肥仔垂头耷耳咁样，咁样唔知道，最后就赶咗个肥仔走。 系啊， 然后就话咩咧？其实走音嗰个唔系个肥仔， 系另外一 个。但系呢条友仔佢唔知道自己走音， 都系衰， 仲衰噶啦，所以走得噶啦咁样。咁跟住先放 break 嘅。 系啦，咁放 break 啦，咁啊同佢讲你 enjoy yourself 咁样啦。翻到嚟就叫佢哦，你试下啦。咁啊就系就叫佢打断。咁基本上就净系俾一个好简单嘅拍子佢，就系三四一。喂，佢话唔系呢个唔系我节奏，你快咗，再嚟三四入，唔系呢个唔系我节奏， 慢咗， 你慢咗，唔系再嚟五六次之后，佢问佢再嗌停咗佢啦，就系、是、你知唔知自己快咗定慢咗？哇！我喺度谂，如果我系嗰个学生，我真系唔知点答啊！大件事，我随时俾你就 兜走噶咯，我就即刻就走得噶。 即系自己都好紧张啊！ 紧张梗系紧张啦，嗰个位 啱啱上半部先赶走咗一个人啊嘛。 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喺行内咧，我哋有两样嘅，一个叫 perfect pitch， 一个叫 perfect tempo。perfect pitch 嗰啲人咧，就系佢听到任何音咧，佢即刻知道系咩音嚟，即系唔会错嘅，绝对音感啊嘛，我哋叫做有 perfect tempo 嘅啲人唔知，就系即系我谂呢一个咁嘅教授就系咁样啦，就系佢系话喂你份谱上面写住咩啊？一个四分音系四百啊嘛。四分音四百，你再嚟啊！错啦，你咁慢得快啦，慢得快啦，咁样系好夸张啊！咁总之佢就受一个好大嘅压力啦，而家呢个学生，咁佢就亦都冇办法啦，俾呢个老师闹完佢一轮之后， 佢仲系冚佢啊， 系啊， 一路冚问佢， 佢仲问 呢个快咗定慢咗？ 佢打佢嗰下系快咗定慢咗？呢个真系好劲咁样。咁啊，到最后啦，呢个学生亦都系，哎呀，唔知点算啦，咁样咪唯有继续练啦。 一张凳车埋佢添， 系啦， 佢仲要用言语啊，佢系话你阿媽係咪走咗佬啊？即係呢樣嘢咧，都去刺激佢啊！ 即係佢係好狠嘅，講曬粗口咁樣鬧佢嘅。咁而到最後，佢喺咁樣俾人哋侮辱之後，佢亦都冇咩可以做啦。咁佢第一佢啊繼續練鼓啦，第二就係，咦頭先咪話佢中意咗嗰個賣小飾布賣嘢嗰個女仔嘅咁啊，咁佢就真係好斗膽啦，咁啊走去約人哋啦。咁個女仔啊同佢即係玩咗一輪，然之後到最後就好啦，咁啊約佢食 pizza 啦。咁啊原本兩個都相安無事嘅，但係冇耐之後咧，竟然咧因为同佢个女仔同佢讲我喺边度读书啊，我点点点啊，你喺度读紧咩？跟住个女仔就话冇啊，其实我都系咁，我有得读咪读咯，嗰间又唔系咩嘅好嘅大学。咁你咧，点解你会读你间学校？因为呢间学校系全美国最好嘅音乐学院咯。即就系咁样咧，我哋已经见到呢个男仔同呢个女仔系有一段距离嘅。而冇耐之后咧，呢、這个男仔啊 Andrew 咧就已经同呢个女仔讲就。我諗我哋唔可以再喺埋一齊，我哋唔應該喺埋一齊，因為我哋係太過唔同嘅人，我係要成為一個偉大嘅出色嘅樂手嘅，而你就係咁，所以就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齊。而到最後嗰個女仔亦都好氣憤咁走咗啦，咁就到最後就剩翻阿 Andrew 一個人。咁好啦，咁去到呢個學校嘅樂隊咧，就要參加一個比賽，咁而 Andrew 就只係負責揭譜嘅啫嘛。而喺練習嘅時候咧，即已經有一個人咧就係做咗一樣嘢，就係咧佢抌低咗份譜。唔記得咗攞，就俾個教授執到，教授執到走入嚟就已經係阿 Fletcher 教授走入嚟就係話，如果再有人俾我見到佢抌低我樂譜，你就死，是就係咁樣講完呢單嘢。咁跟住就放 break 啦，放 break 嘅時候咧，嗰、那個首席嗰個敲擊樂手咧就同佢講啦，喂，我份譜幫我攞住，咁阿 Andrew 自己買嘢飲，咁就放低本譜喺背脊嗰張凳度，然之後轉個身就去買嘢飲，跟住另翻轉頭唔見咗份譜喎。哇，跟住兩個係驚到癲啦，因為等陣間就要演出噶嘛，冇份譜喎。咁又唔知道係邊個做㗎啦，咁我唔知係咪個教授，其實個教授做㗎啦，邊人會搞呢咁嘢啫，咁真唔見一份譜，咁到最後就兩個人去到見到個教授， 可能係，但係其實可能係 Angel 自己咁做嘅， 唔知啦，交代都好啦，總之個戲係冇交代到嘅，總之佢哋兩個就對住個教授，咁就話喂，咁點啊？而家冇一份譜，你係咪黐咗線啊？你點解會將份咁重要嘅譜俾咗條廢柴㗎？你冇理由俾佢㗎嘛，係嘛？ 係你自己嘅責任嚟。 係啦，你自己嘅責任啊嘛，你點可以俾人嘅啫？咁跟住到最後就佢話死啦，個鼓手首席個鼓手就話死啦，我冇一份譜，我打唔到，我打唔到，嚇打唔到，咁點啊？等間演出㗎咯 ，Andrew 呢度就發神啦，就係我記得，我全份譜記得。我乜嘢都唔使冇， 所以我好怀疑系佢自己做嘅。 系啊，自己阴谋论。但系点都好啦，总之佢系真系演出，佢亦都真系打到。 系。 咁自此之后咧，再翻去乐队练习嘅时候咧，原本个首席就变咗坐喺后边，咁 Andrew 就坐咗喺前边啦。 系。 但系同时咧，就有另外一个就麻烦啦，就系有只新歌。一隻好難打嘅歌、就係 Caravan、 嗯。 咁呢隻歌咧就係好難搞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我哋就揾多咗個鼓手嚟，咁啊佢就幾好嘅，咁啊大家試下啦咁樣。咁而呢一個 Andrew 咧就話哦，咁嚟咪嚟咯，咁唔緊要，咁就剩翻佢兩個人就喺度打啦。咁啊教授已經話啊，其他人出去啦，佢哋兩個未搞掂就嚟都唔使啦。 試試 咁兩個人打啦，咁 Andrew 自己打啦，一打就個抄手就話慢一陣，阿婷啊邊個你試下啦。咁新嚟嗰個鼓手一打。其实一打咧就已经知道，哇咁奇怪嘅节奏感咁啊！但个教授咁话 ，good 好好啊。跟住阿 Andrew 一听到咩啊？你讲咩啊？有冇搞错啊？你唔系俾一个咁样嘅废物打啊嘛？咁 打错你听唔听得出？究竟系咪真系有高下之分咧？佢两个 有我听得出， 系真系 Andrew 系好啲嘅，系咪你意思 ？Andrew 系好啲嘅，即系虽然个 tempo 我唔知啦，但系好明显嗰个新嚟嗰个鼓手系哇好 hea 完全冇音乐感嘅咁样咁。就係咁啦，所以佢好嬲啦，然之後翻去佢繼續練啦，即係練到隻手流曬血啊，黐膠布都即係黐唔到嘅，因為嗰啲位置你不停會摩擦噶嘛，攞住支棍，咁啊不停咁練，不停咁練，不停咁練，咁好啦，咁啊如是者到最後咧就係、是，喂有三個鼓手， 就是原本嗰个正选，同埋之前嗰对 band 嗰个正选，再加埋 Andrew 三个人，到最后咧呢、這个教授就话：喂，你哋三个真系唔该揾一个真系打到噶啦，因为好快咁只歌，咁啊唔该你快得嚟，仲要系可以 sustain 到咁长时间咯，咁就你哋三个真系轮流啦，边个打到就俾边个啦，打啦。个个都打唔到，个个都打唔到 ，until 到最后咧、，Andrew 佢真系打到 ，keep 到嗰个 tempo，keep 到嗰个速度，咁到最后就当然呢个正选嘅位置就俾咗佢啦， 打到流晒血，成个鼓面都系血 嘅。咁如是者，佢当然系好开心啦，佢攞到呢个席位。咁啊，教授就同佢讲：，喂，好啦，嚟紧要比赛啦，听日系啊五点正，唔该你哋自己就去到嗰度啊，全部自己去嗰度，咁啊记得 keep 翻单啊，咁啊叫佢哋就去啦。点知呢个 Andrew 咧就好唔好彩，佢就搭巴士去啦，搭巴士就爆胎，爆胎佢已经死啦呢次系咪？咁啊即刻就谂住截的士啦，冇的士，咁佢就已经系好醒噶啦，走咗去租车，咁啊就真系唔理花几多钱啦，租车咁嗱临去啦。点知咧，因为佢已经迟到啦，咁啊第一佢就将嗰啲古棍咧就漏咗喺租车嗰度。咁跟住佢揸車去啦，咁已經係去到啦。點知去到佢已經遲啦，已經俾人鬧到狗血淋頭啦。點知入到去個後備已經坐咗喺個鼓上面，然之後咧就走嚟同佢講話，我要打大個教授同佢講，喂，你鼓棍咧，你打鼓最少有鼓棍好唔好啊？佢冇鼓棍喎，佢就死啦！佢醒起咗，原來就擺咗嗰度。佢話：我擺咗喺車度啫，我出去攞翻。點知佢走去揸車就係去翻租車嗰度。咁當然都要幾分鐘時間啦，揸車去嗰度，然之後即刻揸車翻嚟啦。點知翻嚟嘅時候，佢就好緊張咁傾緊電話。點知撞車，撞車就成身都係血嘅情況之下咧，人哋已經準備上台演出啦，佢就成身血淋淋咁走上個台度打。當然到最後佢都打唔到啦，然之後個教授亦都係好嬲啦。 因為其實個教授俾個機會佢啊，佢話你係咪真係一定要你打？因為如果你打咧，你一少少錯或者你遲咗咧， 你 都會點啊？但係你亦都可以而家係俾人哋打咁樣，而佢係選擇咗我死都要打咁嗰樣。 佢好強鬥心啦，咁但係礙於體力啊、傷勢各樣嘢，根本佢就即係做唔到嗰樣嘢啦。而到最後佢亦都係錯曬嘅， 跌埋古棍添。 係啊，跌埋古棍。咁到最後就。个教授亦都停咗对 band， 就同评判讲唔好意思，我哋出咗错，咁啊完咗。 佢仲打佢啊！佢仲冲上， 佢仲个教授就同阿 Andrew 讲 ：You are done， 你玩完啦你。 系，然之后佢就出去同啲观众讲唔好意思嘅，即系我哋呢、這个即系演出有嘅时候咧，即系 Andrew 冲出去打佢。 系到最后就系咁样情况啦。但系因为咧，鬼戏之前都有提到咧，就系、是、另外有一个小号手啊，一个吹喇叭嘅一个小号手咧，就系啱啱咧就系过咗身。咁啊呢个教授喺入嚟排。就畢咗業㗎啦，已經就入嚟就之前排練嘅時候就講啦，曾經有個咁嘅樂手，佢一個好嘅樂手，咁到最後佢已經有自己嘅個人嘅 CD 啦，佢一個好出色嘅樂手，但係佢啱啱就不幸車禍死咗，佢咁樣講，然之後佢就喊啦喺度，即係喺所有嘅樂手面前喺度喊啦。咁但係咧，點知之後咧，呢、這個 Andrew 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另外咧就有律師嚟揾佢啊。 因為 律師 Andrew 俾人踢咗出校啦， 係啦，已經俾人踢咗出校啦。咁呢個律師嚟揾佢就同佢講咩咧？就係佢哋有理由相信咧，因為之前咧嗰、那個樂手呢、這個小號手咧，原來就唔係車禍，就係話原來佢係自殺死咗嘅。佢哋咧就有理由相信係因為呢個教授咧就係魔鬼教練嚟嘅，令到啲學生太大壓力啦。 即係有情緒病啦，變成。 而而家你呢個情況咧，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咧，你都係身受其害嘅，所以。不如你帮手系指证佢，而到最后 Andrew 亦都真系指证咗佢啦。而呢个教授亦都系俾人咗开除咗个教职。 系，但系当时咧个律师系话，我哋呢个系即系嗰啲咩 不记名啦，系 不记名，所以唔会知道系你嘅咁样。 系啦，但系 Andrew 咧亦都系有少少心灰意冷啊， 将 套鼓就收埋咗啊，冇再打鼓啊，咁样，亦都尝试揾翻以前嗰个女仔啊，咁样。点知有一日咧，就佢已经放弃咗噶啦，但系喺街度行嗰间酒吧咧，就见到咩咧，就系、是、有 live 嘅 jazz band。喺度演出，点知仲系 feature 一个 special guest， 就系呢个教授啊 ，Fletcher 教授。咁样一见到咁样就 又忍唔住入去睇， 唔知点样就忍唔住就走入去啦。呢个教授就喺度弹琴，弹啲好慢嘅、好简单嘅 smooth jazz 嘅啫。点知个教授睄到佢，咁佢想走啊，点知就俾个教授就捉住佢啦。两个人就坐喺度倾偈啦。咁呢个教授就话：冇啊，我冇得教书啦，而家就佢哋话我咁啊。我而家就喺一个音乐节嗰度咯，有人邀请我就指挥个开幕嗰个演出咯，咁都几好啊，咁样咁啊倾下闲偈嘅啫。原本就走噶啦，咁走嘅时候咧，呢个教授突然间又再叫住 Andrew， 佢话：喂，咁我而家指引嗰队乐队咧，就个鼓手就唔系好得。 你点睇啊？咁样。咁其實就係即係就想佢過嚟幫手啦， 都係彈翻即係之前練嗰啲曲嚟嘅， 因為都係嗰啲舊歌嚟嘅，你係識曬㗎啦，咁不如就咁啦咁樣。 阿教授仲喺個酒吧入面講佢點解佢會即係、就是、用咗咁嘅態度去教啲學生，就係、是、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要置諸死地而後生啦，就係 同埋佢講咗一個即係講咗個好出名嘅古仔啊，就係阿 Joe Jones， Joe Jones 就係當時咧就係同 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一個好出名嘅爵士樂手啦，就係吹 sax 啊，又係吹 saxophone， 就係演出嘅時候。就錯嘢，點知 Joe Jones 就係成個 symbols， 即係嗰啲茶，成個就車埋去。咁但係到最後 Charlie Parker 就一年之後就成咗名啊嘛， 所以即係苦練 一年之後就成名啊嘛，所以佢就講話，即係我只不過係即係恨鐵不成鋼，我都係想佢哋好啫。如果咁樣嘅磨練都抵受唔住，佢點成為下一個 Charlie Parker 咁樣？咁呢一個 Andrew 聽咗之後，佢亦都啊又好似係咁樣。 其實當時 Andrew 有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咧：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咧？係咪應該有條線嘅咧？因為有好多人咧。其實可能會成功，但係因為咁樣咧，係俾你 discourage 咗，反而冇成功喎。跟住佢好型呢個教練就講話：如果佢係真係勁嘅，佢係唔會俾我 discourage 到嘅。 幾勁啊！咁樣而 Andrew 佢到最後就係呢樣嘢，亦都對佢有一個好大嘅鼓舞啦。嗰位佢都諗係，即係如果我真係勁嘅話，我應該而到最後教授同佢講話：我個鼓手唔係你掂喎，你有冇興趣啊？咁佢聽到就練翻鼓啦，而到最後係真係演出啦。佢就跟一隊真係全國其中一啲最勁嘅樂手去演出。咁去到演出啦，上到台啦，喺度台上面，到最后教授行埋嚟就同佢讲啦，就你以为我唔知道你系有份噶，你唔好当我傻噶啦咁啊！佢听到之后佢就吓，点会系咁啊？跟住呢个教授走出去就攞住支麦同观众讲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今晚咧会演出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曲目嘅，但系喺我哋演出之前咧，我哋有一首新歌，我哋想带俾大家嘅。咁呢個 Andrew 就揭自己份譜啦，冇啊，係冇呢份譜啊，全世界個個都有份嗰份譜，但係佢自己係冇嗰份新譜啊，咁啊死啦，咁啊指揮就已經起啦，因為指揮之前都講過，哇，今次大場面啊，你可以一舉成名，但係你做錯嘢，我話俾你聽，下面嗰啲樂評人全部都會記得你，就可以以後都玩完㗎啦，咁樣。佢連譜都冇，佢連自己玩緊嘢咩歌都唔知，所有啲 action 位啊，全部嘢都唔知啊。硬硬硬着头皮指挥起，佢净系知个节奏就硬硬打，所有嘢配合唔到，到最后个指挥啦停啦，只歌已经完啦，佢都唔知道完，佢硬硬喺度打紧，咁就已经系连啲观众连拍手都唔识拍啦，大佬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拍手啊，咁点算咧？咁就系咁，咁佢就即系转身已经系走落咗台噶啦，然之后就揽住自己个爸爸啦，基本上已经系喊咁滞。但系点知 Andrew 喺呢个时候系咩咧？佢转身慢慢行翻上个台，爸爸问：喂，你做乜嘢啊？做乜仲走翻上去啊？呢、這個教授見到佢笑笑口，擰翻出去同啲觀眾講就係話：，喂，我哋不如玩翻隻慢歌啦，慢翻少少。佢都未講完，跟住阿 Andrew 就已經起鼓啦。佢一起鼓就係起翻咩咧？就係起翻最難打嗰只 Caravan， 就係好快嗰只咧起鼓。咁呢個教授亦都冇計啦，望住出面啲觀眾笑笑口咁啊，轉身啦，轉翻身望翻住個樂隊。呢個時候 Andrew 就同個 double bass 嗰、那個彈低音大提琴嗰個就同佢講：我話俾你知幾時入啦。咁跟住佢就係話俾佢聽玩邊只歌幾時入。咁、那個低音大提琴手就入啦。佢入咗，那個教授亦都冇曬佢褲。那個琴手聽到，那個琴手就入啦，連個 melody 都未入嘅。但係因為成隻歌已經成曬型喺度，冇得唔去。咁呢個指揮亦都硬著頭皮就對住對 band 就指就成對 band 入翻啦。但係因為呢隻歌咧本身係好 feature 個鼓手嘅，本身成個格局係好 feature 個鼓手。咁佢就呢、這個 Andrew 就渾身解數啦，中間亦都係嗰個教授就走埋嚟，你死緊我，到最後我挖你對眼出嚟。但係呢、這個呢、這個 Andrew 亦都係好好叻咁樣，係用個音樂本身個位就打落個橙度就係叫做有一個咁嘅交流啦。但係到最後因為隻歌實在玩得太好啦，咁而到最後竟然係出現一個咩情況咧？就係、是、個教授係同佢基本上係大家合作。是玩埋嗰只歌噶，因为临尾系有一段我哋要 trade 啊，就系乐队就一句，就鼓手就 solo 一句，乐队一句，鼓手 solo 一句。咁嗰段系原本系大家系玩得好好，然之后到最后只歌就应该完噶，个教授真系 Q 就系成只歌就完噶。点知喺呢个位咧 ，Andrew 唔完，佢继续 drum solo， 有一段好长嘅 drum solo。咁嗰个直情系个教授连灯都熄埋噶啦，然之后慢慢先上翻灯。喂，究竟咩事啊？个教授走埋就问佢：喂，咩事啊？你咁啊？我会话俾你听几时完噶啦，你听我指示啦。到最后嗰个 drum solo 咧，嗰个鼓嘅一个独奏啦，就系好劲嘅。而到最后呢个教授咧，亦都 係過去同佢係合作，即係雖然個已經係將在外，已經冇嘢可以做咧，佢玩曬咁滯，但係佢到最後係同佢合作，佢埋去好似指揮佢咁樣啦，就叫佢慢慢，然之後慢慢加速翻，就到最後最大嗰個 climax 就一齊飆入最大嗰個 climax， 成個戲就到最後最大嗰個 climax， 砰一聲完，就成套亦都完咗喺呢度嘅。咁呢度一个小小嘅注脚就係、是、究竟到最后嗰个教授係真係帮佢啊定还是係咩呢，我哋唔知啊，因为一路两个人喺度闹緊交喺台面，亦都 係。佢有笑喎、啊、个教授对住佢。 佢有笑嘅，但係乜嘢呢我哋唔知嘅，我哋唔肯定嘅。咁但係个戏就係呢度有一个小小嘅半 open ending， 就係咁样完咗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回到来我们一剧之本，今天讲的剧本《鼓动真我》。咁啊，呢一套戏咧，我系寻晚漏夜睇嘅， 系 我系寻晚12点睇，睇到点零钟。 咁瞓唔瞓得着啊？睇完之后， 我睇完之后我系瞓 唔着啦，一定系。 我系几乎系半个钟至一个钟喺张床度系点下点下，我系完全系继续喺度谂翻成套戏嗰个情景，去到最后嗰一场，即系真系鼓动到真我啦嗰度。 系系。同埋嗰個音樂應該係你臨瞓係 keep 住扯住你係瞓唔到噶，係好犀利真 係。喺成個戲。俾我覺得最勁嘅就係佢完結嗰個位，佢真係喺成首表演嘅樂曲最後砰完，跟住完曬出字幕啦。我仲喺度諗，哇完咗啦！ 係究竟係咩事啊？係 啦，即係好似仲想有啲嘢追嘅，但係嗰個位完咗之後，我覺得哇真係好犀利。但係咧唔係話一個好複雜嘅劇本，雖然頭先阿初都用咗好多篇幅去講咗呢個劇本嘅內容，但係喺度諗翻成個劇本嘅主線其實好清楚嘅應該。讲阿 Andrew 佢希望去达成 为一个伟大嘅音乐手啦，系啊， 唔系好多枝节嘅，但系亦都做到一个简单而又十分之强嘅戏剧嘅效果俾我去追住去睇个戏，我觉得呢个戏真系非常之厉害啊！ 唔知系咪因为咧呢个编导啦吓，佢系自己咧 high school 嘅时候咧，中学嘅时候咧，佢系曾经想做一个乐手嘅，咁所以咧佢都系话佢自己咧系真系遇过一个咧类似咁样嘅魔鬼教练，咁系触发到咧佢去写呢个剧本。咁所以可能喺自己即係當然啦，而家係吹得再盡啲啦，將嗰個魔鬼啊， 唔係好多時戲劇都係咁樣， 係啦，有自己嘅感受啦，所以呢套仲係自己自編自導埋啦，所以嗰樣嘢咧係特別入心啊，即係我哋覺得， 可能真係學藝術嘅都難免要過到呢一關 啊， 即係點樣去跨越自己或者面對住其他人啦，唔好話淨係教練或者其他人唔同嘅目光，點樣去跨越去超越自己去做到打破自己嘅界限嗰一樣嘢。 但我有個問題喎，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係咪真係樂手？因為佢最後一場戲啦，咁我話好勁啦，即係個教練想報仇咁啊，做到呢個，但係其實係咪真係會可以咁樣咧？即係我揾你，喂你打鼓掂啊，你可唔可以咧？演出嘅時候就係嚟幫我打啦，咁樣係咪會咁樣唔需要排練，即係都可以有咁樣 嘅情況咧？其實如果你講 jazz 咧，即係嗱呢度講呢度散啊，算唔算出界？我曾經係靠玩音樂都揾過下食噶嘛，特別係喺讀書嘅年代都幫到我噶。除咗係教啦，同埋我會做一啲演出嘅。咁通常做呢啲咩演出咧？譬如宴會啊，即係乜嘢都好啦。特別係最多係婚宴啦，其實。咁你可能去玩嚟嚟去去都係嗰一百幾十首，甚至係我哋有一本叫 Real Book 啊，真書啊，好似 Real Book 就係差唔多將所有出名嘅爵士樂曲咧，都已經喺曬嗰本書入面噶啦。咁就所有樂手都有一本，大家都係同一本嚟噶啦，同一個 edition 啦，最好就係同一個 edition 啦。咁跟住咧就係譬如話，我哋而家玩255啊，咁255就係某一隻歌嚟嘅。咁嗰隻歌揭開嗰份譜咧就好簡單嘅。咁但係因為大家都係攞住嗰份譜咧，咁大約係咁咧。然之後我哋就係話玩咩曲風，即係譬如話我哋咧而家玩就係最簡單，譬如話 summer time 咁樣啦 ，summer time 咁大家都識啦，可能呢隻歌 summer time。但係我哋今次咧玩 reggae 嘅，即係某一個曲風咁。知道某一個曲風之後咧，我哋大家打打眼色，然之後大約係咩速度 ？OK， 咁呢一個過程咧，通常係10秒至20秒啦，咁就已經 OK 啦。然之後就有人數，即係通常有鼓手或者個樂隊領班啦，可能有個琴手嘅有陣時，樂隊領班數，然之後就入㗎啦。 咁咧係真係冇特別教過 嘅。O K 嘅會係 唔會太衰嘅，因為通常呢啲咁樣嘅宴會咧，就大家唔會要求好高嘅。咁而且我哋玩嗰啲係 standard 咧，咁我哋又唔會突然間話玩一隻，我哋好即係好刁轉咁樣。喂，我哋玩只我真係試過嘅，其實呢件事，我哋玩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嘅 swing 版咁樣，即係試過嘅，係會咁樣嘅。但係因為大家都係一啲唔太差嘅樂手咧，咁就係啦，咁就要求唔係話特別嚴謹，亦都唔係話大家要一字一句對住啲對住曬嗰堆音玩，即係當然啦，喺戲入面嗰啲咧就唔得嘅，因為咧特別係咁樣嘅 big band 咧，你知道有一啲係大家要配合，咁嗰啲係跟譜玩，嗰啲就比較難啲嘅，真係要夾嘅。但係鼓手咧，如果你話我攞住個我哋叫做 chart 啦，即係個戲入面都有用呢個字眼嘅，就係攞住個 chart 嘅話咧，咁你知道咗哦，嗰啲我哋叫 action 位啦，嗰啲輕重拍邊啲位係要做嘢嘅，咁嗰啲已經喺個鼓手嘅譜，你見到個鼓手嘅譜其實好簡單，但係佢打嗰啲嘢係嗰份譜嘅幾百倍嚟嘅，多好多嘢，點解 可以自己嘅？ 係因為係特別係爵士樂好多係一個即興成分，或者係我哋攞住嗰一個框架喺嗰個框架入邊點樣去同人哋玩，只要大家係行緊嗰個框架嘅話咧就得㗎啦。即係俾多一個實質嘅例子你就係、是，其實最後嗰只歌叫 Caravan 咧，中間有一段咧就有個我哋叫新宿號啊，或者叫長號，應該叫新宿號啦，即係嗰個 trombone 嗰、個樂手咧，中間有一段 solo 嘅，嗰段 solo 咧樂譜入邊係冇㗎。其實係咧就係將成隻歌嗰個 framework 玩一次，咁、那個樂手就會即刻作一段。咁呢個就係佢嗰個 solo， 而到最後咧，Andrew 嗰個 solo 都係咁嘅，就係喺嗰個 framework 入邊，佢就係自己作一段新嘢，佢就而家 solo， 咁其他人就俾佢 solo 㗎啦。到嗰、那個 framework 成個玩完嘅時候，到最後個指揮就係喺嗰個位入翻最後嗰一個 chord， 咁就係咁樣完嘅嘛。咁就爵士樂好多呢咁嘅情況，所以咧就係點解會可以出現咁嘅情況，就係、是、如果大家好熟嗰啲歌嘅話咧，大家就可以圍埋。 有可能嘅。 同埋仲有一個再 extreme 啲嘅 case 咧，就係因為好多樂手咧，其實佢哋耳仔可能好靚啊，即係我都識唔少咁樣嘅樂手嘅，就係、是、可能某一隻歌啊，譬如話突然間聽過陳奕迅有隻咩歌，哦，我聽過啊。佢喺腦入面 run 一次，我記得曬已經，跟住佢已經可以即刻由頭到尾玩一次㗎啦。咁對於嗰啲樂手嚟講，其實要做一樣咁嘅嘢，唔係真係天方夜譚嘅，係可以做到嘅。 所以個教練一定要整首新歌出嚟先可以音好佢。 係啊，好緊要啊！你突然間話你玩隻， 求其一首都有機會係 唔得啊！一定要一隻真係新歌先至可以。肯定100% 会阴到佢咯，就系咁样。 即系啱啱六姑所讲嘅，系咪就系都会谂究竟喺呢个场景入面咁样设计，即系叫阿 Andrew 冇夹过嘅情况底下上台表演，合唔合理？ 幾合理嘅其實， 即都話有可能啦。我頭先就係講咗，原來都係有可能的。 即係因為佢真係一隻新歌，佢完全唔知道，然之後突然間，你而家演出啦， 就得啦， 即係開始哇！你淨係知道個節奏，其實對鼓手嚟講最緊要你知道個節奏嘛，因為你個節奏啱咗，我 lock 死嗰樣嘢，我齋做一個重複嘅嘢，我都唔會太錯嘛。但係因為一隻咁快嘅歌，仲要係新歌，仲要係佢完全已經之前，因為你見到我哋叫啲accidentals 啊，或者一啲嘅 action 位咧，你見到中間突然間有啲好。好 off beat， 好 single pattern 咯，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我讲咩啦。 总 之突然间嗰啲音乐突然间跳走晒嗰啲位，你唔知道系咩，你冇路足啊！你作为一个鼓手，你冇路足，你突然间玩只流行曲， 那個、 你玩只流行曲，你有路足噶嘛？但系你玩嗰啲歌，你冇路足嘅时候，你完全系完全自己 off 晒，你配合唔到。对 band 你帮唔到对 band， 你自己仲错晒，咁你梗系出洋相啦。咁而个教 如果咧喺嗰个位咧，我真系突然间谂啊，唔喐咯，唔做咯，得唔得咧？ 唔打， 即系啦，呢段曲系冇乐手嘅，咁会唔会可以过到呢个难关咧？ 我唔知啊，可能得噶，扮冇嘢咁样。 唔系，但系隔篱嗰个 double bass 有一个位系叫佢，你弹啦，你做咩？叫即系叫佢打。 弹紧啊，其实弹紧。 你要做乜嘢？搞乜嘢啊？咁样。 可能需要嘅。 因为我谂最难搞咧，其实咧，即系突然间我点解会讲个音乐？最难搞咧就系你夹 band 咧，就系你全部人咧，突然间有一个人错少少咧，你真系唔知点算啊！因为劲嘅乐手咧，就系我理得你点啊，我都系咁去噶啦。但系渣嘅乐手系会俾人哋影响。 咁啊，另一个问题就系啦，头先之前有同我倾嘅时候提过啦。咁其实个 呢個魔鬼教練佢都有自己嘅名氣噶嘛，佢係咪真係會為咗報復去 risk 自己呢一個嘅名氣咧？即係令到呢個演出變咗咁樣。 所以點解我頭先講完個故仔之後，到最後就話有個注腳咯？嗰個注腳就係、是，咦？究竟個教練係真係諗住整死佢啊？定還是係真係諗住我就要激勵佢咧？呢個係一個考驗咧。那個故仔冇講啊，但係咧按照咁樣嘅推論嘅話，我話俾你聽，佢諗住整死佢嘅機會率係90%以上啊！ 我都覺得係啊。 即佢唔係純粹係諗住啊，佢只要經過嗰個考驗，佢就會掂㗎啦。 我嘅睇法咧都係嗱，我頭先話即係只要佢咁癲呢個人咧，佢確實係真係會同你攬咗一齊死係有可能嘅。咁而但係我覺得佢去當呢個 Angel 咧，真係打出咁勁嘅時候，我覺得佢係即係你高手啊！大家遇到高手嘅時候，你自不然都會俾嗰樣嘢咧係即 係 你 係 啊，惺惺相惜有嗰、那個，就算係敵人都好啦，即係會。所以到最後咧，我覺得佢係真係幫佢嘅時候咧，嗰刻我覺得佢係都開心。 不如調翻轉頭啊！第一咧，你頭先話個 professor 去笑咧，其實嗰個 shot 咧，你如果睇翻嗰個 shot 咧，嗰個 shot 咧係淨係影個教授對眼嘅，冇影到佢個嘴嘅。你話見到佢笑咧，係其實係你想象出嚟嘅。嗱，我必須要咁講，因為真係冇見到佢個笑容嗰個 shot 㗎，其實淨係見到佢眼，見到佢個嘴應該有喐，因為見到啲肌肉有喐啊嘛，可以相信佢係笑，但係我哋唔肯定係乜 ，OK？ 係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其實到最後你話佢惺惺相惜，我喺度諗，我作為一個即係作我咁樣講啦，其實好唔要面，我作為一個樂手啦，如果我遇到咁嘅情況嘅話咧，我能夠係 a part of that song 嘅話，我諗我真係會好開心咯。呢個第二。第三就係嗰、那個魔鬼教練啦，呢個教授佢喺指嘅時候，佢陰佢你死梗啊！今次話俾你聽係新歌，到最後咧，其實嗰個教授咧，佢 risk 自己嘅嘢咧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唔係同佢攬住一齊死，因為到最後下面嗰啲人咧。都是專業的樂評專業的樂手他聽的時候他們知道什麼事而且你見到這歌他們玩的時候那個教授他指揮對樂隊的時候他的東西是中了啱了的所以是很明顯知道是個鼓手出事而不是個教練出事所以呢這個教授他其實沒有 risk 的 即係你嘅意思，就算佢停咗喺第一首嘅時候，即係佢真係走咗，咁啲人都只係會覺得你呢個鼓手點樣，唔會諗點解你個教授會擺個咁嘅鼓手入嚟嘅咩？ 俾我係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喂佢失準啊嘛，即係我可能揀嘅時候佢好差，而家佢突然間好大壓力，佢演出哦佢好差啦咁樣。即係所有樂手都有 咁嘅一日㗎啦。咁係，所以就應該都係合理嘅。如果係咁樣講佢呢件事， 都合理嘅，都合理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咁我想講下咧，嗱呢一個戲咧，我有個留意到嘅地方就係佢都有一啲嘅巧合啊，一啲嘅偶然去成就嗰件事。 例如咧， 就例如係 Andrew 佢去即係搶翻個正選個位啦，跟住去參加比賽，然後架巴士爆胎，巴士爆胎咁佢用其他嘅方法去到會場啦，跟住佢留低支鼓棍，留低鼓棍可以話係佢自己 係啊， 冇壞 係啊， 跟住翻到嚟佢又撞車，係啦，即係呢一啲都係一啲嘅。巧合去將嗰件事推到去個編劇想去到嗰個位啦，但係呢一啲，因為之前我哋有討論劇本嘅時候，阿初都有講過，話好憎啲大巧合，啲大巧合。咁呢一啲又算唔算咧？喺你嘅角度嚟講， 佢算巧合，但係唔算大巧合。即係點解會咁講咧？係因為佢而家係造就咗某一啲嘅意料之外嘅嘢啦。我哋暫時都仲話佢係情理之內嘅，即係因為佢點解要鋪排路？佢好緊張，然之後佢打電話，跟住佢先睇唔到，然之後撞車嘛。 撞車，所以我覺得嗰個反而唔係巧合嚟嘅，即係嗰個係你絕對有可能你喺咁嘅狀態揸得快嘅時候，係啦，第一個架車失事即係出事咧，嗰個就係一個巧合嚟嘅， 咁但係嗰個巧合本身係一個唔 是一個致命性的巧合嚟噶嘛？喂，你而家爆個胎，佢如果原本佢冷靜，然之後佢租車，佢真係翻去，佢冇留低古棍嘅話，其實 OK。但係因為佢喺一個咁大嘅心理壓力嘅情況之下，佢有咁樣嘅狀況，然之後再加埋佢翻轉頭攞古棍嘅時候，佢真係緊張到咁嘅地步，傾緊電話跟住撞車。咁呢啲係 consequence 多過係一個巧合。 其實咧，佢甚至劇本，我覺得佢咧都有鋪排過呢個男仔咧，即係唔係嗰啲哇好謹慎樣樣嘢，都嗰種人，譬如佢即係一開始就試過遲到啦，即係六點鐘我哋都會啦，亦都會係真係擺低咗個琴譜，人哋話即係佢係確實即係咁，我哋唔可能要求一個人係完美噶嘛。佢雖然係天才啫喺呢個音樂，但係即係我哋睇到佢可能呢啲小節上面咧，真係會係有呢啲咁樣，所以中間導致佢嗰件事發生咧，我又覺得唔算係太過脱離咗佢個人個性格啊嗰啲嘢咁樣嘅。 同埋相對地咧，即係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巧合咧，一個外在嘅巧合咧，係令到個故仔第一個戲劇性豐富咗啦，第二就係最緊要咧，即係巧合最緊要唔好出現喺咩咧？唔好喺出現解決問題嘅位啊！即係如果有一個小巧合令到嗰個戲劇張力係多咗嘅話咧，其實係好嘅。但係如果你出現啲巧合係令到個問題解決咗嘅話咧， 就 通常都 容易咗件事咧，就係即係反而就仲 即係特別係解決問題啊！即係通常我哋講 The Works Machina 最大問題就係解決問題。如果係產生個問題嘅話咧，而唔係太大嘅話咧，通常都可以即係接受到。特別係咧，好多時我哋話，喂戲就咁做啫。喂，最近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啊？嗰個咧，最近嗰個真人真事喺個法庭上邊，嗰個法官原來同個犯係中學同學， 絕對真實。你會有啲更加戲劇性嘅事嘅， 有可能。 不過當然我哋有陣時睇戲劇就係會覺得你好似呢個係你專登 擺 到佢鋪到佢咁樣，即係你嗰個輔助太明顯就真係唔係咁好咁樣。不過有 排就一定 係 鋪排嘅，戲劇就係一啲一連串我哋係被提煉咗嘅日常生活啊嘛。其實佢係被提煉咗嘅日常生活，佢一定要有某一個真實性嚟嘅。咁但係如果嗰樣嘢真係太大就唔得啦。但係而家我講話，我睇佢，我就覺得完全可以接受喎。 最初我哋就係我會作為一個局外人，即係唔係好識音樂，就會覺得佢最後嗰度咧係咪真係會俾個人咁樣就直接上台啊？即係嗰度我會覺得係有啲咩唔係好合理咁好似咁。但係既然你係覺得 OK 嘅，即係音樂人覺得。 系 啦，咁我又相信你又觉得 OK 啦。反而我想讲下咧，其实咧，我哋去呢个主角啦，同埋佢个教练嗰个关系，我哋睇得好清楚啦。但我觉得佢其实佢同佢父亲嗰个关系，虽然好少篇幅，但我都觉得几有趣噶。因为佢系呢个男仔啦，我哋系几句对白就知道，原来佢阿妈就好细个嘅时候咧，就离开咗佢哋啦。即系咁啊，而呢两父子咧，第一次出现咧，就系佢哋一齐约咗去睇戏，跟住咧喺中段咧。当佢放弃咗佢嘅音乐嘅时候咧，佢哋又一齐喺屋企咧，又系睇电影，即系其实一个即系都读大学啦嘅男仔啦，都成日同个爸爸一齐咁睇戏咧。你觉得呢个都系几特别？佢好少篇幅，但系佢将佢个父子两个关系咧， 好 specific 咯，佢写得好真系好清晰地系某一个佢嘅设定，就系呢个爸爸咧就都好关心佢啦，好照顾佢啦，又会同佢一齐去睇戏啦，即系到佢俾学校开除咗嘅时候，佢就照顾佢。同佢揾地方住啦，系啊，同佢出頭啦。 我睇到兩父子係即係大家即係相依為命，就有少少嗰種嘅感覺。 即係到最後呢個爸爸喺個觀眾席度睇佢最後嗰隻歌，俾人哋陰咗，佢完全打到錯曬，佢即刻走去後台度安慰佢啦。即係呢個咁嘅爸爸嘅角色係篇幅唔多，但係我都係覺得，咦，佢寫得好 specific。係 啊， 當然啦，演員係應記一功嘅，演員導演係應記一功，因為你可以寫得少，但係個演員做得唔好都 當然啦， 之後冧檔噶嘛。但係佢唔少，但係個演員亦都幫手做到個戲咯。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好似讲音乐多过讲电影，多过讲剧本， 我都翻去练鼓啦而家。 好，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剧本啦，好啊。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